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肥仔将望远镜塞喺我手入面就讲啦。 哎呀，唔使翻地图啦，你睇下嗰边有咁多金色嘅大蝴蝶，嗰、那个山谷肯定就喺嗰度啦。 听到肥仔讲发现咗松谷嘅入口，我同杨雪莉都举起望远镜，顺住佢讲嘅方向望过去。调好咗焦距之后，我哋睇见远处嘅山坡下边有一大片黄白相间嘅野花树，有一群金色嘅凤尾蝶正喺花丛里边穿梭起舞。呢啲蝴蝶都好大隻，成群结队咁飞嚟飞去，始终冇离开嗰片花树。杨雪莉就称赞啦，嗰啲花应该系蝴蝶兰，估唔到吸引咗咁多黄金凤尾蝶，仲有金大凤蝶，哇，仲有好罕见嘅金线大彩蝶啊！真系好似古希腊神话传说里边讲嘅，爱琴海众神花园里边嗰啲俾海风吹起嘅黄金树叶啊！我对蝴蝶啊一窍不通，用望远镜睇咗半日，除咗蝴蝶同野花树之外，就冇见到咩山谷、溪谷之类嘅地形啦。依度嘅植物层实在系太厚啦，所有嘅地形地貌都被遮住晒，根本冇办法辨认边度系山谷，边度系溪流。喺上面望落去，只见绿色波浪翻滚，全部都系北回归线附近特有嘅浓密植披。高出嚟嘅亦未必就系高出嚟嘅地形，有可能系因为植物生得唔均匀而产生嘅。依度嘅原始森林同我哋熟悉嘅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有好大程度上嘅唔同。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兴安岭里面树木嘅树冠高度都差唔多，树同树可以形成合力抵御大风。而依度系两江三山环绕嘅地方，中间嘅盆地山谷地势低洼，再加上云南四季如一，冇季风时节，地势越低嘅地方越系潮湿，全年气温维持喺25到30摄氏度左右，一年到头都刮唔到一次风，所以各种植物都搏命咁生。地下水资源又丰富，空气湿度又大，所有嘅植物都可以随心所欲咁想点生就点生。咁样一嚟，森林中嘅厚茎藤本、木质同草质附生植物，根据本身嘅唔同特性，生得高低有别，参差错落。最高嘅是云南有名的望天树，原本这种大树是在北回归线以南才有的，但是这个山坳环境独特，竟然都有不少这些顶天立地的望天树。只有少数几处面积比较大的水潭上面没有植物遮盖，还有不少地方看下去是云雾缭绕，格外深幽，离远看不清是什么来的。总之唔可以，就凭住几群金色大蝴蝶，就贸贸然咁从嗰度入森林。依度环境嘅复杂程度系难以用常理嚟揣摩嘅。人皮地图系汉代绘制嘅，传到今日已经有2000年啦。地图中标注嘅地形地貌特征，同家阵已经产生咗好大改变。除了一些特定的标识物和地点之外，没有办法再用人皮地图和遮龙山下面的森林进行精确的定位。根据盲佬所讲，几十年前他们那班卸岭力士带着土制炸药入来松谷，在松谷即是蛇河形成的溪谷前边一段，亦是见到一大群蝴蝶的。但是谁敢担保松谷外的其余地方不会有蝴蝶呢？所以暂时还不可以断定松谷的入口就在那边。 必须找到盲佬所讲的另一个地点。这另一个地点呢，是指松谷中有一段残破的墙，那里是蛇河上边一段人工修筑的古墙，好像是个堤坝，是在湖中修造献王墓那阵用来切断水流用的。献王入殓之后就拆了，重新恢复回献王墓前边的水龙运。只有找到那段残墙，才可以确认松谷的位置。最稳阵的办法就是同当年那班卸岭力士一样，出了遮龙山先不入森林，而是沿着生脉的走向向北找到澜沧江的支流蛇河，然后顺着蛇河摸入山谷，这样才可以保证不会行错路，在方位上做到万无一失。肥仔还提出一个办法， 哎，我还有个办法啊。这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先找到遮龙山里面那条人工运河啊，沿住那条古河道，那就找到蛇河啦。 我马上就否定了肥仔的这个讲法了。为什么呢？因为澜沧江上游落了大雨，遮龙山里面的各条大大细细的水路相互连通了，变得十分错综复杂，甚至有可能改道流入地下。旧河道就已经被植物泥土遮住了，所以肥仔讲的这个方法呢并不可行的。三个人商量了一阵间，看了下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我们从上午九点左右坐竹筏入遮龙山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未休息过。所以我们决定就在这里休息20分钟再算，然后向北争取在日落之前找到松谷的入口，向谷口扎营，听日一早入谷。我们找了块稍微平整的山坡坐低，拿点牛肉饼出来顶下肚，食下食下呢，个死肥仔就讲起头先啲食人鱼，諗起鲜血染红晒成个水潭，同传说地狱中嘅血池差唔多，搞到我冇晒胃口。我突然间脑里面闪咗下，万一嗰啲牙齿利过刀嘅鱼亦顺住水流游咗入蛇河，咁点算啊？有嗰啲死人嘢响度，我哋就唔可能从水里边捐入献王墓。杨雪你就讲啦，这个呢你就唔使担心。我以前喺地理杂志社做摄影记者嗰阵，睇过好多关于动植物嘅资料。到此灰鱼生活喺亚洲嘅印度、墨芝拿、老挝以及美洲靠近北回归线20度附近嘅水域，其中古印度最多。佛经中记载印度阿育王时期，有一年都似灰鱼泛滥成灾。恒河嗰阵时啱好遇上百年不遇嘅大洪水，东高紫山脉中嘅一条地下河倒灌入附近嘅一座城市，城里头无数嘅人畜葬身如覆。呢种都似灰鱼嘅祖先可以追溯到后冰河时期嘅虎齿鲻鱼。嗰种鱼生活喺海洋里头，身体度有个发光器，大群嘅虎齿鲻鱼眨下眼就可以咬死海洋嘅霸主龙王鲸。后来由于次冰河时期嘅巨大洪荒，呢啲生物就逐渐被大自然淘汰啦。后代嘅都齿灰鱼亦变成咗淡水鱼类。都齿灰鱼虽然好犀利，但系佢哋有个好大嘅弱点，呢啲鱼呢只能够生活喺温度比较低嘅水里边。北回归线附近只有溶解岩洞里面的阴冷水域适合它们生存。在这种水域里头呢，有一种无眼的硬壳虾，数量很多，但是都不够这么大班都齿灰鱼食，所以它们呢经常会发生自相残杀的现象。数量庞大的都齿灰鱼在每年九月之后剩得1%的鱼可以存活落嚟产卵。每年中秋月圆的时候是都齿灰鱼的产卵期，它们本身没办法在太热的地方生存， 但系又生活响偏热嘅北回归线附近，就系为咗最后到水温高嘅地区产卵。产完卵呢，兔齿灰鱼就会即刻死。鱼卵响温度较高嘅水流里边生长一段时间，就会变成鱼苗，又会游翻去阴冷嘅水域继续生活。依家系六月底，亦系兔齿灰鱼最活跃嘅时期。平时呢，好难见到数量咁多嘅兔齿灰鱼噶。另外呢，由于兔齿灰鱼对生存环境要求比较高，又要食好多嘢，近呢几十年数量已经逐渐减少，差唔多已经绝种啦。最重要嘅系呢个季节未到产卵期，所以唔使担心佢哋会游出山洞。不过翻去嗰阵就要小心啲啦。遮龙山里头嘅水路最近由于落大雨，已经全部都相互贯通。如果按原路翻去，讲唔定喺里边又会撞到佢哋啦。听咗杨雪莉对刀齿灰鱼咁详尽嘅解释，我同肥仔先至稍微放心。翻去嘅事呢，就留翻翻去嗰阵先谂啦。肥仔觉得自己啱先系有啲腾鸡啊，想攞翻啲面。于是系对我同杨雪莉讲啦： 啊，呢啲死鱼啊，搞得出咩花神呢？我净系觉得佢哋有啲嗰啲咩啊？系啦系啦，毛主席佢老人家曾经教导过我哋，响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呢啲鱼就不足为虑。我反复响度谂河面上吊住嘅嗰啲人蛹。他们的作用好像不是用来喂蟒蛇那么简单，但是重述十分诡异，实在是估不到了。好在有班失魂鱼啫，如果不是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未入松谷就应遇到这么多麻烦，我们一定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至得啊。 我点了点头讲了，这个斗呢是出了名难倒的。我哋既然嚟咗啦，就要使出平生所学，同献王呢只老种子斗下。杨雪莉同肥仔面色都好凝重，今次赌斗系事关生死嘅行动，崖边跑马无退路，只能成功啊，不许失败。我哋休息咗一阵，攞出遮龙山等高线嘅地图。呢幅地图好简单，误差亦好大。将纸笔针清零，重新确定咗海拔同方位，重新修正好幅地图，标记出口嘅方位，三个就起程搵蛇河啦。澜沧江流域非常广，由北至南贯穿整个云南，一直流过去越南。越南嘅流域叫做湄公河，呢啲都不在话下啦，净系讲响云南境内。澜沧江最细的一条分支就是我们要找的蛇河了。蛇河兜过遮龙山的果段，河水奔流喘急，落差非常大。有一段穿过地下或者是丛林中的沼泽，有一段就顺着山势急转直下，一个瀑布接着一个瀑布。河里边都是一些巨大的漩涡，所有的船呢都过不到的。又因为条河的形状好像蛇咁弯曲盘旋，所以就叫做蛇河。当地白族又叫做杰拉罗那，意思是被大雪山镇压住的恶龙。按照常理来讲呢，这条蛇河并不算难找的，但俗话讲得好，计划就没变化快。山下边的直披太厚，根本就找不到河道。只好顺住遮龙山嘅边缘慢慢向前行，边行啊边揾。我依家先至发现啊，呢种鬼地方，我嗰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完全唔啱使嘅。要按联头理气嚟揾墓穴，首先呢就要睇清楚山川河流嘅形态。而响依度呢，山顶全部都系云雾，山下边就系各种树木藤蔓。就好像山川河流的表面搭了劈绿色的泥， 上面又用个棉花套笠住，根本就无从入手。山崖下边嘅丛林就仲难行啦。行咗入去之后，一只蝴蝶都见唔到，见到嘅都系大大细细嘅蚊虫毒蚁，而且系冇路。响高顶睇系一片绿色，入去先至发现啲藤蔓系生到密密麻麻，几乎揾唔到地方落脚。唯有用工兵铲同埋斩刀，逐啲逐啲嘅开条路出嚟，同时仲要因住唔好俾啲毒虫毒蚁咬到，嗰种辛苦法啊，真系讲唔到出嚟啊！眼睇太阳就嚟落山啦，黑暗一啲一啲咁吞没住大地，原始森林好似蒙上咗一层漆黑嘅面纱，而我哋头先休息嘅地方到依度，并冇行到几远。睇嚟想喺天黑之前揾到蛇河已经冇咩可能啦，只好暂时揾个相对安全嘅地方过夜。森林嘅夜晚度度都有危险，依度系响咁多大山大岭嘅中间。到咗晚黑，虽然都唔系好冷，但系我哋成身湿晒，摄一摄就好容易冻亲嘅，所以必须揾笪蚊虫唔多又稍微干燥嘅地方。点火取暖先至可以过夜。最后我哋喺两棵大树底下揾到块几平下嘅大青石，用电筒照咗下附近，睇唔见有咩蛇虫鼠蚁之类嘅嘢。我哋三个实在好鬼死攰啦，就嗱嗱声攞啲燃料出嚟透着佢，四周围用石仔围住。由于空气湿度大啊，要攞啲火弹下块青石，烤干石那里面的苔藓和湿气，然后再铺上睡袋，费事瞓着之后湿气入骨，以后有排跟手尾。杨树利在附近拿了泉水回来，我搭了个细细地的野营煲，过滤了之后煮滚了它就喝得了。我们将在彩云客栈买到的挂面拿出来煮，又在煮熟的挂面里求其放几块云南的耳饼，咁就当晚饭食啦，咩调味料都冇放，费事食物嘅香味引晒啲动物嚟啊！因为仲唔知道要喺山谷里面行几耐，所以唔舍得攞啲罐头出嚟食。肥仔话啦：，哎呀，啲伙食咁鬼死差嘅，食到口都寡埋，不如我打啲野味翻嚟算啦。企起身，攞起支枪就要准备去打野味啦。但系天都黑齐啦，咩都睇唔到，唯有就算数啦。又坐返低食面，只係一路食一路就好似鬼食嚟咁话我煮得啲嘢唔好食，无厘闻味喎。讲下讲下，隻死肥仔已经食咗三大兜啦。食完饭我哋轮流瞓觉，留一个人嚟守夜。毕竟呢度呢係原始森林，周围都危机四伏。边个都唔敢担保等阵间会唔会走咩毒虫猛兽出嚟。我值第一班，我用六四式子弹装满支枪，整暗咗啲火，然后坐喺离火堆唔远嘅地方，一边哼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一边警惕咁听住四周嘅动静。我对面嘅两棵大榕树生得好壮观，系典型嘅混合生植物。树身好似石柱咁粗，树冠低垂好似一大把遮咁。两棵粗大嘅树身互相缠绕，就好似柳麻花咁拧埋一齐，翘咗四五圈，形成咗罕见嘅夫妻树。树身仲生咗好多噏唔出名嘅大花同附着喺上边嘅一啲植物。呢啲植物都系啲动物无意中将种子黐咗喺树皮上面，或者系树身嘅裂缝里头，一段时间之后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所形成嘅。老榕树上面竟然混合生咗50种以上嘅植物，睇上去呢就似系个色彩缤纷灿烂嘅大型花篮。我正喺度睇到入晒神，失惊无神咁，杨雪莉喺个睡袋度同我讲。这两棵野冇几耐命啦，寄生响树身嘅植物太多， 老榕树吸收的养分入不敷出，依家树的中间部分多数已经空了，最多3-5年这两棵树就要枯死了。有些野最靓的时候，往往离毁灭的时候就不远了。我听他话中有话，表面上是讲树，实际上是讲我们被鬼动诅咒的事。我不想提这些扫兴的事，就对杨树来讲了。好夜啦，你仲唔瞓？系唔系一眯埋眼就諗起我伟岸嘅身体，所以辗转反侧瞓唔着呢？如果系諗起你就好啦。而家我一眯埋眼，老道就系遮龙山山洞里面嘅人俑，越諗越核突，连饭都食唔落，到依家都瞓唔着啊。我打咗个喊路对杨雪莉讲啦。 唉，既然你瞓唔着，不如你就发扬下国际主义援助精神，挨下义气，顶住我呢一班先啦。等你眼瞓嘅时候，再叫我起身替班啦。 杨雪莉笑住讲啦。哎呀，想创你个心啊。你同肥仔一齐瞓，打雷都叫唔醒啊。我瞓唔着都唔同你换。费事后半夜啊，你炸死唔肯起身。我摇咗下头，好失望咁讲。你，唉，你实在令我太失望啦。我以为你不远万里，喺美国返嚟支援我哋国家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本嚟呢，已经将你上升到同白求恩一样咁嘅级别嚟崇拜啦。从内心深处，亦即係话发自内心咁，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是一个放弃了低级趣味的人。啊，估不到你竟然是这么自私自利，一啲都不关心战友的感受。原来你平时那种平易近人的表现都是伪装出来的。你口才不错，但就是太过喜欢吹牛。成日吹牛唔系咁好㗎，反正我都瞓唔着，不如你陪我倾下偈啦。但係唔准你同我讲雨露上嘅嘢呀。森林里面静到得人驚，一啲风都冇，所有嘅动植物都好似瞓晒觉咁。淨係时不时喺远处传嚟几声怪异嘅鸟叫声。我眼瞓到好似眼皮灌咗水银咁。我睇咗下瞓喺旁边嘅肥仔。啊，呢条友啊将个死人头捐埋入个睡袋度。啲鼻鼾啊打到好似猪咁叫。真係瞓得好鬼冧啊。但係杨雪莉又偏偏唔肯同我调更。我依家已经游离喺发梦同清醒之间嘅状态。有一句冇一句咁应付住杨雪莉。亦唔知倾咗几耐，讲下讲下就讲到森林里面嘅蟒蛇。我讲起以前喺北京遇到一个连队嘅战友，听佢讲咗一啲喺前线猫猫耳懂嘅传闻。嗰阵中越双方嘅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双方嘅阵地都布满咗猫耳洞。其实猫耳洞呢，就是步兵的反冲击掩体。士兵在挖猫耳洞的时候就经常会挖出大网来。他们讲我知，最大的网有传说中的龙咁粗。那阵我仲不是好信，头先在遮龙山里面才知道不是乱咁噏的。不过呢，大多数的蟒蛇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的。他们是好懒，成日瞓觉，你好似个肥仔咁。有啲士兵喺猫耳洞里面热到顶唔顺，除晒啲衫都仲觉得热。只好呢喺出面拖条喺树上面瞓緊觉嘅大蟒入个洞度。几个人趴喺凉爽嘅大蟒身上面瞓觉，都咪话仲凉过开部冷气机。后嚟呢，嗰条蟒干脆就住喺猫耳洞里面。日日有人用红烧肉罐头喂佢，食饱咗就瞓。有日战事突然打得激烈起身，炮火封锁住我军嘅补给运输通道， 有时候掩体收嘅位置唔好，一连串密集嘅炮弹打过嚟，里面成个班就冇晒啦。打咗整整一个星期嘅炮，阵地周围连只蚁都冇，条大蟒匿响猫耳洞里面住惯咗，日日啊食住士兵嘅二手烟，都食到上晒瘾啦，点赶都唔走。猫耳洞嘅红烧肉罐头早就冇晒，时间唔长，人都仲可以坚持。条大蟒饿起身就忍唔住啦，就想食人。最后冇办法，只要开枪将佢打死，然后将蟒皮剥落嚟放喺猫耳洞里边。嗰啲蛇虫鼠蚁都唔敢入去嘅。结果有日越南特工趁住天黑嚟突袭，放哨嘅战士瞓着咗，冇发现敌人。那个越南特工打算掉个炸药包入洞里边，突然觉得个身好似被网缠住咁，喐都喐唔到，骨头呢都就嚟俾巨大嘅力量碾碎。但系个身呢明明系空框框嘅，咩都冇。第二日呢，猫耳洞里面嘅士兵呢发现嗰张网皮。我讲到后嚟连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咩，再都支持唔住。不知不觉揽住支枪就瞓着咗。到依家为止，这个山谷里头都仲算平静。但是在我恰着咗之后，又会发生咩事呢？我哋就下次再讲。